地图战争草原，由岩石和灌木丛分割成了多个区域，切成楼梯状分布。初始刷新点在东北和西南角，在跨越过刷新点下的各自一片二层区域后，就可在底端一片草原相遇。相对来说，是一幅刷新点距离很近的团战地图，时常被喜欢快攻战术的团队使用。对战术型团队也有一定的克制，因为离得近，攻势展开得够快的话，有可能让对方来不及布置战术。解说潘林用飞快的语速，在双方进入比赛之前的地图载入阶段，把状况介绍了一下。但是作为星星和雷霆而言，两队都有很强的战术性，选了这幅图，到底是谁克谁呢？选图的是星星，星星的用意潘林已经不敢再随便揣摩，所以话点到为止，说了这图客观存在的特点就完。至少选图用意，谁爱猜谁猜，潘林是闭嘴了，而且也贴心的没有把这烫手山芋交给家事李指导。李一博心领神会，向潘林一笑。一副适合快攻的地图，于是在载入完毕，比赛开始后，观众的目光就开始在两队各自的刷新地盘闪烁，想看到底哪队会发起快攻。 我们快攻。 于是他们看到雷霆，萧时钦立即清晰地做出了指示。所有人都一愣，潘林和李一博虽然都未在直播中进行分析猜测，但是只要是懂荣耀的人，自己心里都会有些想法。哪怕是这二位，不说也只是怕打脸，心中看法肯定是有的。在他们看来，图是星星选的，那么要发动快攻的应该是星星。但是现在上来果断发动快攻的却是雷霆战队。雷霆的选手对队长的指示没有任何异议，立即结好攻击阵势，开始整体移动。雷霆是在东北角刷新，这幅图呈楼梯状分三层平台，六个三层平台是两个刷新点和四个换人区，东西对称排列。两个刷新点和东西两处的换人区各有一片二层平台相连，而东南角和西北角的两个三层换人区却是通过一个大斜坡直接连通到一层的正中草原。六个三层区之间没有直接接触，只能通过二层和一层区域走通，所以这幅图的战斗通常集中在一二层区。雷霆要做快攻，自然没有任何迂回，队伍从三层复活点冲出，直下一层草原。这幅图的刷新点有多接近，此时就可以看出来了。雷霆角色一下草原，就见对面星星战队的角色也已经悉数冲下，双方已经遥遥相望了。 哟，快攻啊。 公众频道里出现叶修送出的文字。 你们不也是？ 萧时钦回答。 不，我们是在战术转移。 叶修说。 转得太大气了吧。 萧时钦回答。战术转移怎么也得隐蔽一点，就这图的话，复活点出来在二层平台行走，是不至于被快攻的对手给看到的。但星星直冲一层草原，哪有这样战术转移的？除非他们是以推断雷霆不会发动快攻为基准进行的决策。 直接就进行快攻了，这不该是你们的风格，你们不是应该先观察在做针对性战术的吗？ 叶修说。 没办法观察，因为你们也是。 萧时钦回答。一语道破天机。所谓的先观察，实战中的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提前备课，研究对手，预先做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布置。这两队都是这样的战术风格，于是当他们相遇的时候，尴尬了。简单来说，两队都是习惯等对手先手，后发制人的。没人先手，那可就有些打不去了。 所以呢？ 叶修问。 所以就只能直接打了。 萧时钦这话是在公众频道说的，绝不是什么虚张声势。 因为在团队频道里他明白无误的指示队员。 上！ 雷霆战队启动，雷霆般的直扑对手。所有人震惊，雷霆本赛季的团队可是备受关注的，但是这样积极主动正面强攻的似乎还从来没有过，毕竟他们的选手和角色素质都不是最优秀的，正面碰撞很多时候是需要靠选手的发挥和角色的强力来统治局面。但是现在面对星星，雷霆竟然发起了强攻。没有人会再把星星当成弱旅，复出的叶修，出局加时归来的苏沐橙，转型的方睿，三位全明星选手也相继证明了他们依旧顶尖的能力。真要说选手质量，只有一个萧时钦可称顶级的雷霆似乎还不如星星。但是现在雷霆却悍然对星星发起了强攻，这等嚣张的姿态前所未有，面对任何一支战队时都没有。这是为何？任何一个了解雷霆战队本赛季战史的人都在疑惑。就在全联盟都不敢再小瞧星星的时候，雷霆却在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心理战术吗？ 这就来了，被小瞧了吗？ 星星这边叶修说道。 当然没有。 已经开始冲锋的萧时钦还在频道里回应着。 那看起来需要小心应对了， 叶修说。 比赛永远是需要小心应对的， 萧时钦说着，团队频道里再下指示。 散！ 冲锋的雷霆战队散成一线，呈扇形朝星星包去。最左端的是代言其的元素法师栾路阴沉，最右端的是萧时钦自己的生灵灭。这两翼直插极深，很有脱离团队的嫌疑。居中是选手成泰的柔道碎随风，张嘉兴的牧师回风居于碎随风和栾路阴沉之间，生灵灭和碎随风之间是方学才的刺客鬼魅才。 雷霆真的很主动，他们迅速拉开了阵势，非常娴熟，这是他们针对星星做过的有益训练吗？这个布阵你有什么看法吗？李指导， 潘林已经按捺不住了，但他毕竟还是一个激情型的解说。雷霆破天荒选择了强攻，这种意外的局面瞬间就将他给点燃了，一边激情嚎叫着，一边也拖李一博下水了。李一博尴尬呀，雷霆为什么面对星星会选择强攻他都没想通呢，潘林却直接让他解读雷霆的强攻阵型。 这个看起来是要包围收缩， 李一博哼哼着。 但是星星可不缺强攻手啊， 潘林立即说。 雷霆想必会有应对的手段吧，让我们看下去。 李一博就这样算是交代过去了。这两位可以含糊交代，但是场上的叶修呢，可不能像他们这样不清不楚的。萧时钦选择了强攻，多少也有些让他意外。他嘴上说被小瞧了，但心里也知萧时钦不是有这种心态的人，连对林海、对明清这两支本赛季看起来已经要出局的最弱队，雷霆的战术布置都做得很精心。萧时钦显然不会小瞧任何一个对手，他敢强攻只会因为他有把握，他认为雷霆对星星在团战直接对话上有更大的胜算。胜算当然不会是来自选手和角色的角力，这方面雷霆不算强，这是共识。雷霆的胜算依然是来自他们的战术，就像现在的散开，肯定也是有针对的布置。针对的会是什么？在猜这个问题的人其实不止叶修一个，但是没有人的判断会比叶修更准确，因为叶修比任何人都要更清楚这支队伍的软肋在哪里。君母校一退，已经站到了小手冰凉的身边。 集中从 叶修敲字，想指示全队集中突进，打开雷霆分散站位的缺口，但是目光一扫而过，雷霆这五个职业的分布一时间倒让叶修找不到一个可以立下决心的突破方向。 五名角色的简单排序却利用好了每个人的职业，形成了最好的呼应和压制。从每一个方向突，都有可能受到讨厌的纠缠和麻烦。没有明显的破绽，没有清晰的弱点，从哪儿突都麻烦，那自然也就意味着从哪儿突都一样。 鸾鹿迎尘突破， 叶修的犹豫也就在一瞬间，很快还是果断做出了一个决定。星心听到他的指示，行动之坚决果断，比起雷霆也没有逊色多少。 哎呦，被小瞧了呢。 星心的意图一显露，操作着鸾鹿阴沉的代言旗立即以之前叶修的用词叫了一句。显然此时被选为突破方向的多半是星心认为比较好冲的区域， 不过也不出队长所料啊。 代言旗跟着又说，这公开的说话看得所有人心中都是咯噔一下。大家本就不信雷霆只是冒失的抢攻，都觉得肯定是有什么把握。相比之下，戴言琪这种不出所料的说法倒是立即让大家相信了。观众相信不相信影响不到胜负，戴言琪的话对场上选手才有真正心理上的影响。但是场上选手信与不信，星心此时恐怕都不好再进行调整了吧。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但是站在场上的是无数荣耀玩家中最特别的那一小部分人。 哎呦，那个妮子说那边在他们的算计中，我们换个突破口。 微臣叫道。 好的， 叶修说。于是星心就真的换了，集体掉头，不冲鸾落阴沉，改冲萧时钦的生灵灭了。 靠！ 无数人目瞪口呆，这可是最高水平的职业比赛啊，对方随便一句话你们就改变战术意图了？坚决呢？果断呢？自信呢？